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2集《法源二》。高阳眉心紧蹙，替沈庙把完脉，又替裴郎把完脉，一屋子人面前却是摇了摇头。 奇怪，裴郎伤势过重，到现在却没出什么动静，应该有所反应，却跟睡着了一样。王妃未伤及骨肉，服过安神药也应该醒了，到现在都未曾醒来。 所以 谢景行面沉如水，盯着高阳的目光咄咄逼人。 这有些奇怪。 唐叔小心翼翼道， 会不会又是有别的毒，只是高大夫之前未曾发现。 不可能。 高阳断然否认。 他们二人脉象都不是有毒之兆，反是若有若无。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偏偏一直未醒。 那可怎么办？ 罗坦有些急了。 我小表妹不可能一直都这么睡下去，总得有个原因才是。 高阳看了一眼谢景行。谢景行的目光令他都有些招架不住。只得含糊着说了一句， 再等半日看看。 这半日谢景行只有寸步不离地守在沈庙的床边，可是别说是半日了，一直等到了夜深，沈庙都未曾醒来，裴郎也是一样。 高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和裴公子就算不行也得有个原因呢，连您也瞧不出来原因吗？ 唐叔问高阳。高阳心中真是有苦说不出，这沈庙和裴郎到现在都没有出什么症状，可就是怎么都醒不过来，便是大夫也要根据病者的反应来判断，可他们二人除了脉象若有若无之外，就和平常人睡着了一样，他又如何看得出来？只是面对谢景行越来越冷漠锋利的目光，高阳也是颇感压力。到后来季雨舒也得了消息匆匆赶来，大家伙一块发愁。罗坦忍不住急得要上火，自己都快掉眼泪了，道， 这些日子难道是冲撞了什么不成？先是妹夫，现在又成了小表妹，小表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如何同姑姑姑父交代？ 说着又擤了一把鼻涕。 我跟过来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小表妹，谁知道眼下竟然将小表妹保护成了这副模样，真真是羞愧死了。 高阳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这不怪你。 我若是陪在他身边，至少也不会让人钻了空子。 说罢又想到了什么，怒道， 还有妹夫也是，若不是与小表妹置气，也就不会平白无故的让人跟着小表妹，与小表妹下手。 高阳无奈，谢景行和沈庙夫妻二人间的事情倒真的不是他能插得上手的，奈何罗唐这会儿正是激愤的时候，沈庙又怎么都不肯醒来也是事实。 若是小表妹醒不过来，才有他后悔的。 罗唐怒道， 那些个夫人偏听偏信，他总是小表妹的枕边人，还不信小表妹对他真是毫无感情。 他想了想，捏了捏拳， 左思右想，这件事情都没有必要瞒着妹夫，小表妹自己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结果白被人捡了便宜。若是小表妹真的不好，也总得让他把话说清楚，小表妹不说我来说。 你要说什么？ 季雨舒好奇地说道。罗坦瞪了他一眼， 当然是比叶家那对姐弟更大的功劳了。 罗坦气羞羞地去找谢景行了，高阳怕他惹事，连忙跟在后面。到了门口，正瞧见谢景行沉着脸从屋里出来。自从沈庙出事之后，谢景行就没有换过脸色。 瑞亲王， 罗坦没有叫那句亲昵的妹夫了。谢景行扫他一眼，沈庙不醒，他心中也烦闷，对待旁人更无耐心，面上都是森然。可是，罗坦自来就是不管不顾的性子。这脾气一上来，天王老子都不怕。他道， 小表妹之前不肯让我告诉你，如今她都躺在病床上了，她不来说我来说得了，我没什么顾忌，也没她想的那么多， 做了什么，平白无故的藏着不被人知道，也太过吃亏了。 闻讯赶来的唐叔和铁衣他们也都站在一边，闻言皆是有些诧异的看着罗坦。 那些夫人都说，你在病床上卧床不起的时候，小表妹都不怎么来看你，你觉得备受冷落，小表妹是个无情之人，所以心中不悦，同她置气是吧？可是你却不知道，她那些日子不肯来看你，不是因为她不想来看，而是因为她出城替你求药去了。 出城替谢锦行求药。谢锦行的目光落在铁衣身上，铁衣诺诺低下头，不敢直视谢锦行的目光。之前是因为沈庙让他们这些下人隐瞒，后来沈庙回来后，莫名其妙的又和谢锦行冷战起来了。谢锦行这个人一旦冷下心肠来，周围人都万万不敢在这个关头去触他眉头的。本想着等几日再说，却没有想到又出了这么一回事。 说清楚。 谢锦行上前一步。 你是不知道吧，闻言凤头庄有位高人可以逆天改命，帮人修改命格。 罗坦看了一眼高阳说道， 那时候高阳在替你炼制解毒之药，小表妹三颗归元丸全给了你，可也只能保你一时性命，十日之内若是找不出解药的法子，你的性命就会不保。可在你第四日时就情况危急，太医说你撑不过七日。小表妹听闻凤头庄那位高人的传说，就带了我和几个侍卫前往凤头庄。 谢景行的目光狠狠地一震，沈庙是什么人呢？理智又精明地分析着利弊，而且似乎尤其不信鬼神之说，什么逆天改命这样荒唐的话竟然也会相信，那也是真的走投无路而心焦了。 凤头庄离陇业是不远，可那高人居住的处所却极是难寻，当日我们连夜赶过去，在那树林中险些迷了路，还有狼群，小表妹都没有害怕过一丝一毫，坚持要点着火把连夜找路，生怕赶不及时间回来救你。第二日我们找着了那高人，那高人以奇门遁甲的缘故，只带了没有武功的我和小表妹进了山谷，说是有一枚灵草可以解百毒，但是要小表妹付出代价。那代价其实倒也不甚艰难，不要人金银，更不要人性命，却是要人在满山谷的红袖草中一株一株的将其中的虫子挑出，再给他们一株一株的施肥。 高阳和季雨舒都面露惊异，唐叔和铁衣更是震惊不已。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听旁人说过，更不知道其中有这些渊源。唐叔心中眼下也是恍然大悟，难怪沈庙回府当时那般狼狈，在叶梅的比较下更是有失瑞卿王妃的体统，当时并不知晓其中原因，如今一听却明白了，原来沈庙那一夜都未睡，而是为了给谢锦行求药，忙着给人做花农，一时又有些唏嘘，能屈尊下跪为人做这些，除了能屈能伸之外，更可贵的是心意。罗坦却像是越说越解气的继续说着， 听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对吧，可是他自小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，满满一山谷便是那些农妇一个人都无法完成，他之前就未睡，立刻开始动作，忙碌了整整一夜，你们这些锦衣玉食的人恐怕一辈子连挑肥的扁担都没摸过吧，他既然能做到这一点，凭什么就比那对姐弟矮上一分？叶家姐弟救了你是不假，他们对你的确有救命的恩情，可是我小表妹也绝不逊色，说她没有在你身边，可你去问问这亲王府的下人，她未曾离开府之前在你的床前守了几日，可曾离步，她不眠不休地照顾你，莫非还比不过只有那一面之缘的叶家姐弟了？如今我小表妹落到这个地步，我却替她委屈的，亲王殿下当初将她从明启娶回大梁的时候承诺的是什么？可是你却连相信她也做不到，她固然有诸多不好，可是有一点却毋庸置疑，他的真心毋庸置疑。 罗坦说完面色已然涨红，倒似乎将心中憋闷的怒气一扫而光，再看谢锦行的神情，他无悲无喜，面色平静， 可越是平静，越是让人觉得有些胆寒，仿佛在沉静之下正凝聚着无边的风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